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蓄带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这里呢是我们的开心茶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有一个不幸的消息要通报给我们的各位相声爱好者，昨天中午天津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不幸辞世，享年81岁。魏文华先生呢是相声界为数不多的女相声演员之一，她出生于一个曲艺世家，丈夫刘文亨先生这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天津的另一位相声名家，她的弟弟魏文亮先生呢也是深受大家熟悉和喜爱的相声名家。1952年的时候，魏文华先生和魏文亮先生呢一起拜到了武魁海先生门下。1956年的时候呢，魏文华先生啊加入了天津市南开区的相声队。我们知道女性表演相声，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呢在相声界是有争议的啊，包括相声界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呢始终是持保留态度的啊，他们认为女性啊自身的这个特点决定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不适合他们来表演。我们的确在舞台上看一些女演员表演相声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这个尺度非常的难以拿捏，一旦过了啊，相声的这种幽默的表达方式啊，处理冲突包括这种情节的设置，当女性来表演的时候啊，稍有不慎可能呢就会流于轻浮，就不招人喜欢了。但是这一点啊，以魏文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相声老前辈啊，女性的这些相声演员用他们的行动啊破除了人们脑海当中旧有的这个观念，哎，只要处理得当，只要下功夫，女性同样也可以成为优秀的相声演员。那么包括前辈的相声名家于幼福先生啊，回婉华先生啊，天津的魏文华先生啊，张文霞先生啊等等，这些女相声演员都曾经在舞台上给我们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很多精彩的优秀作品。魏文华先生的离世呢是相声界的一大损失。我们都知道啊，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魏文华先生啊离开了舞台表演的第一线，转而投身到了对相声人才的培养当中。他呢和刘文亨先生啊、王文玉先生啊等等一批优秀的相声演员呢调入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任教，可以说呢在后来的这个岁月当中啊，为培养曲艺界的人才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集中挖掘整理录制传统相声的时候呢，魏文华先生啊又分别和冯宝华先生、王文玉先生以及自己的弟弟魏文亮先生合作录制了一批优秀的传统相声作品，给后世的人们学习相声、了解相声啊留下了宝贵的资料。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啊也要为您带来一组特别的节目，通过魏文华先生生前留下的很多优秀的作品啊来共同缅怀这位慈祥的老人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今天我们首先来欣赏魏文华先生和天津的相声前辈冯宝华先生啊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腿子活里的经典名段捉放曹。 开始给您表演相声 哟。冯先生， 您在这儿说呢？ 啊，可不是吗？ 我最爱听您的艺术了。 哦，您夸奖。 跟您早听一件事 啊，您可以说。 像您这个说相声的都讲究什么？ 哦，讲究四门功课。 嗯， 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 唱您能唱点什么呢？ 哇，唱的可太多了 啊！ 唱什么京剧、评剧、梆子？跟您这么说吧，拿我来说，凡是中国有的唱，我都会。哎，这是干嘛？你这是 什么模样？ 哎， 大哥，你一眼没高一眼没高。会唱，回来这眼没有起来了。您也别说大话 啊！怎么呀？ 既然您会唱的话， 嗯， 我唱上句儿，您能知道这是哪出戏吗？ 哇，还要考验我一下？ 也不是， 这么样，把你所会的都给唱出来。如果我要有一出戏不会，哎，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呵， 哎， 行啊， 哎， 你听着啊， 啊。 白云是我 月光明，武家坡对吗？行不行？ 行啊。 啊， 咱会知道。 哎，那怎么着呢？ 还在听这个？ 还会啊。 响声儿来至在大家 口，尊一声鬼差听从。哎，打灯粥。别生气，我打六岁我就会这出。 还能唱吗？ 来，你来呀。 我要唱上句，你就能接上下句。 惹定了。 你听着， 来吧。 一马里了啊，西凉街 哟呵，整出戏，哎，经常上台上演去。 这么着， 嗯， 我帮您唱一回整出的， 可以啊。 啊， 那你是唱哪一宫的呢？ 我呀，正官花脸。 哇， 叫花 又出了一位女花脸呐。好啊，这么样， 嗯， 我给您来个配角。 您也别客气， 配个老生 可以。 你挑戏是我挑戏， 您挑戏， 哦，我挑戏， 对 啊，可以啊， 嗯， 干干脆脆，咱俩唱一出捉放曹。 我去捉放，你去曹。 那没听说，什么叫曹啊？ 不是声音。 捉放曹你不懂吗？ 我懂啊。 这叫捉曹放曹合在一起为捉放曹。 就这么办了，咱就唱这出戏了。 您那是花脸， 我去，我是花脸 啊。您就去曹操， 可以。 我呢，来个老生， 嗯， 我去那陈宫。 陈宫， 咱们还打头开始唱。中牟县曹头落网，捉曹放曹杀家行路待续殿， 可以。 哎，这么样，唱在哪儿算哪儿， 就这么办。 哎呀，前面这公堂这点还有一个角儿。 谁呀？ 小花脸王顺。 没关系，我来。 哎，就是那衙役啊。 哎，行 啊，这个倒没有什么， 没关系， 归您来， 归我来。 那怎么样？ 嗯， 咱把这舞台重新设计一下。 哦， 把这桌子往后搭， 往后搭。 哎， 可以。 哎，这就可以了。我再来把椅子。我、嗯。您知道这一设计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就是公堂。 哦， 这面上场门、 嗯、 那面是下场门。 哦， 这回我先上场，你得给我打家伙。 咱们没有文武场啊。 哎，对不起，就是拿嘴打，您行不行吧？ 可以 啊，可以。 您上场，我打家伙。 哎，那决定了。 哎， 我叫板， 好嘞， 打家伙。 哎， 哦。李七壮子见了啊！ 你先去吧。 我哪儿去？你要把我逮在哪儿去？ 你不让我逮 去，到这一透袖，这就完了。 您能干什么呢？ 透袖啊！ 透袖呢？ 啊！ 我以为您红苍蝇呢。 我要看说我像话吗？哦。呆呆呆呆呆大大呆 哎呀妈 哎呀，头喽还有两句白。 什么白？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哦，捉拿曹操。 后边。 哎 重来， 你上戏吧，还受气呢？ 这叫受气。退了， 有 此后了。呆呆呆呆大大呆。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知。什么？ 禀报太爷。 禀报太爷知。 呆呆大大呆。又停电了，说呀， 说什么？ 饼 没了，您来俩馒头吧。 我下饭馆来了。 什么饼？ 说那句。 哪句？ 参见太爷。 罢了。 谁参见？ 参见谁呀？ 你呀，参见我。 我参见你。 对了， 参见舅爷。哎，什么？ 太爷。 哎， 这啊，你 说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你倒和气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喜从何来？ 你媳妇儿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这 你们家有什么喜事？我哪知道？ 小人讲曹操拿到。 哦，讲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又何为证？ 没证据。 没证据。 能没证据吗？ 给你这个宝剑。 就这个。 啊，对。 宝剑为证。 臣上了。 太爷观看。 哦，胡呀。 怎么着？没证据。 谁知道？我这么大个子，我没见过扇子。 你 问问什么？这是我的做派。 哟，这是您的做派。 对了， 这么好的做派没拍电影。 你管得着吗你啊？宝剑果然是真，比你那功劳太师而比手千斤重赏。 捧赏了吧，爱两包子吃去。 我你又饿了。 什么？ 小人不愿重赏，但愿太爷禄位高升。 小人不爱领赏，但愿太爷禄位高升啊！ 扛一个禄位高升，刺客曹操，绑上堂来。哎，绑曹操。 曹操。 曹操。 曹操。 啊。 曹操。曹操，小曹。小曹。小 曹。该你呀，去曹操了。 哎。 这小花脸你就甭管了， 带我去曹操。 哎，你的本部啊，花脸吗？刺客曹操，绑上了堂来。 哎， 气不气？ 怎么了这是？ 你哪儿叫马孩呀？那花脸叫板。 怎么叫板？ 丹田的气力。嘿， 哦，嘿，哎， 对了， 对了， 刺客曹操，绑上了堂来。 嘿，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扛嘞起来扛， 嘿，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起来扛， 嘿， 好嘛，嘿呀嘿，你点灯啊你。你倒是唱啊。 我唱什么？我唱什么？ 唱曹操。 你这老头儿哎，感情一眼没高一眼没低。 你 感情了，一上场人家往这儿一坐， 哎， 我呢 啊， 又赶小花脸王帅，又赶曹操，合着累我一个人，累我大小子。 不，你不是去的是这角儿吗？ 不行，咱们俩换。 哎， 咱们俩换，现在就换。 你好， 商量商量。 不。那个陈宫那词儿你可行？ 我会。 你好嘛，早知道这样多费这事儿。 杨曹操押上堂来。 嘿，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 龙潭吃虎血逃灾啊。 谁 知钟某仙又如王罗怒冲冲，我 切怕啊，怕地鼠一呀呀鼓。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怒， 将曹操押上堂来。我 看成功他把我怎样发怒， 将曹操押上堂来。 来了 来了、啊、来了好 啊， 啊报户口去吧。 哎，这怎么说话呢？你倒往下说呀。 往下说什么？ 下面站定可是曹操， 下面站定可是曹操， 既知农民我必多问， 下面站定可是曹操， 既知农民我必多问， 下面站定可是曹操， 是曹操是曹操。你怎么变了碎嘴子了？哎呦，你倒往下说呀。 什么词儿啊？ 和他一句不会啊。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牙破重脆啊。俺曹某出师以来上归天子下归父母，很可能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哎呀呵，好曹操、啊、瞧不起我、啊、嫌我官小、啊、来呢把曹操给我枪毙。 别的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魏文华先生啊和冯宝华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捉放曹》。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呢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不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乔四，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和您一起缅怀昨天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刚刚上一时段呢，我们欣赏了魏文华先生和冯宝华先生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腿子活捉放曹》。腿子活，这是演员在舞台上啊，要表演一出戏。那捧逗两位演员的分工呢，一个呢是真喜欢真懂啊，很想在这儿好好的唱一出戏过过瘾，另一位呢则是棒槌啊，在这儿蒙事的。通过两个人之间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设定，哎，制造出很多的笑料。那么在刚才捉放曹这段作品当中，魏文华先生啊是逗哏的。下边呢，我们要再请您欣赏一段魏文华先生啊参与表演的传统相声腿子活。不过在这段作品当中呢，魏文华先生啊站到了捧哏的位置上，和他合作的呢是自己的弟弟魏文亮先生，两位为我们带来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汾河湾。 该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了。 哦，这么一说您是个相声演员 啊。我是说相声。 拉拉手。同行、 您也说相声的 啊？不，我是个戏剧演员。 哦，您是演戏的 啊？对。 那您唱什么戏的呢？ 我是唱河北潘子。 还挺好啊， 有劲呢、 啊。我跟你说话还得打把雨伞， 用不着。 您既然是河北梆子演员， 是河北梆子演员， 我也会。 是， 怎么没听说过您呢？ 您没听过我？ 没有。 这倒不新鲜，我倒是没有什么名望， 啊、 提起我的师姐，全都知道。 哦，您师姐？ 对。 那您师姐是谁呀、啊？ 赫赫有名的韩准清。 哎呦，那是著名的演员呐。 那是我的大师姐。 哦，韩准清是您的师姐。 是。 那这么说，你也是清字儿的？ 当然清字儿的了。 您是什么清呢？ 我是无眼清。 我扒了眼儿。 扒了眼儿干嘛？ 什么叫五眼青啊？ 五艳青，艳艳丽的艳，年轻的时候俊。 五艳青，我看你真够艳。 是 哦，五艳青。 五艳青， 怎么我们没听说过？ 我不在咱们这边演出。 那您经常在？ 我经常活动于新疆石河子一带。 经常打游击。 哎，打游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 三一句呢？ 他一句不会、啊。等我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餐什么呀？就是吃， 吃吃不就完了？这种人得说吃不够折。 哦，就得说餐 餐， 哦，吃餐一样。 哎， 顶啊， 叫碗。 顶啊， 等会儿。 顶啊，山。 我的儿， 我的儿，那饭和饭，对不对？对不对？ 对对呀、 啊！他捡那去打，哎，看这蜗牛哎，捡到了这半是他不见回呀还，将生儿我做只在。那摇了门里呀， 出去！摇门里呀， 妈， 外 里 里外， 外边冷 冷啊，冷也得在外边。 那摇了门外呀。当我的儿啊，一个俩仨， 应该数数的。 什么呀？ 那呀，哎， 单一个的。 谁唱的？谁 唱的？那呀，哎， 单一个的，你呢？ 他到我来通把呀，饭吃啊。 饭吃啊，饭餐。 你们说吃餐一样， 可不对，非得说餐。 依你吃西餐呢、啊？ 你长了牙口了吗？妈来， 晕晕，我的枪， 我的 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我的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还打雷枪。什么？你能不唱铁公鸡了？你 看你叫马呀！我来马同时，我多精神呢！ 不对，我叫碗呐，该你拉弦儿，我唱了， 没我事， 没你事， 吃西餐呢。大得咚个里个咚，当里个咚个咚，当里个咚的咚。 薛仁， 当里个咚，当里个咚，当里个咚个咚，当里个咚的咚。当里个咚，当里个咚，当当当里个咚，当里个咚，当里个咚，当里个咚。 你还 有完没完？你讲理不讲理？ 我哪不讲理？ 不是给你拉弦，这不拖着你吗？怎么了？这是？ 我告诉你，打住！该我张嘴了。 你这是把我打住啊？ 哎， 我以为是我拉其次呢。 吃的太多了，该拉了。妈来，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太哪的断哪里 好 又你哪里哪 里哪里哪里 张翠马永无关哦，哎， 倒霉多幸啊！ 这一位大嫂坐在了摇钱帅灯里安，下了马见了那大家嫂罗九里灯哦，哎。 礼呢。 哎，我跟你见礼呢。 我以为跟我这求婚呢。 求你那脑门样，我跟你求婚呢。 我说什么呀？ 你该说了。嗯，华丽华丽，这位敬业，仿佛不走，是你这位火 啊。啊，华丽， 坐下。 对。啊，华丽， 别忙，打扫起来，敬礼。 啊，华丽华丽，这位敬业，仿佛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是天津卫呀。 你外是天津卫不是？ 我知道。你怎么说呢？ 我这词也不错。 你委婉来了。 什么意思？ 龙门君。 哦，龙。 坐下。啊，别忙。打扫起来尽力。 啊，换力换力，这句放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你们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这龙门君。 是装你。 帮你看。 这八里台真有错误了， 我知道是八里台 啊。 你说戏词儿， 戏词儿， 大王桌 哪？ 大王桌， 别逗了，大王桌的喝动了啊！戏词儿错，这有错误了。 我知道，戏里边是大王桌， 大王桌， 大王桌，大厅一人打扫，何处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不认得呀？认得，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啊， 全认识。 有名的便，无名的我的那个同伙的那个大大的不明白的那个 日本呐、 啊， 你真笨，你真乐观。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区区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换个儿了。 你别别别别别。 有名便知这些，有名不 也忙？ 离婚了，离婚了。 换力，这位君也放着大路不走，是你这位火。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龙门君， 此庄里。 大王庄， 大王庄，大厅一人打扫，何处知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谁去此论大大有名？ 但不知他们哪一家呢？ 居然不知其名唤也无实唤。 欣赏了魏文华先生啊给自己的弟弟魏文亮先生捧哏留下的这段汾河湾的录音，我们今天呢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啊对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魏文华先生的缅怀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将继续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分享魏文华先生啊生前留下的优秀的相声作品录音，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87.6兆赫。 看着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别害怕不像话、你怕了吗？还怀疑吗？放开一切，体会变化，是否就是情绪化？被爱迷惑，不上不下。